学个几分钟或者是十分钟的话、嗯、把基本的一些动作掌握好的话就可以就是站立。 嗯， 对，在水上可以站立，然后基本的游戏都可以去玩、哦、然后这里还可以去租借一些就是在做水上运动的时候一些服装。 嗯嗯， 对，就比较贴身的一些像游泳衣那种东西、 啊、 对，可以租借，然后 对，也是非常好 的。这样的衣服还是自己带吧，我觉得 自己带也可以。对、 啊、 嗯，如果嫌麻烦的话可以租。 当然这个很方便，这意思是如果说您真的是说走就走的旅行的话， 对， 那任何东西也不用准备，您在这儿也可以尽兴的玩，对吧？ 没错没错。 那除了这样的滑水一类的项目，有没有那种可以去乘坐的，或者是这个像、我们看到的画面当中自己去操纵一些的这样的船艇之类的游戏？ 嗯，有的有的，有这样的一些小汽艇小船艇、嗯，大家可以自己去尝试，然后还有一些很多的一些游乐的设施。嗯、那有一个叫这个 jet boat， 有个我们可以翻译成舰载艇吗？还是就是那种小艇？嗯、然后速度是非常非常快的。然后在很多的一些韩国综艺，还有一些咱国内的综艺节目当中，去玩水的地方都有这样的一个小艇，大家可以看到。 嗯、 然后还有一个比较就是在后面这个小艇后面连接一个像一个小汽艇。 嗯， 小汽艇上面可以乘坐很多很多的人，大概10个到12个人左右都可以。去坐到上面去，然后去体验这种高速疾驰在水面上的一个感觉， 速度激情的水上版、啊、 对对对。最有趣的是就是开这个小汽艇的人，他会在一个最重要的时机，他有一个就是大转弯，对，90度大转弯、啊、然后是故意让很多人就是掉入水里。 哦，这有点像这个后面连接一个那个很长的很大的橡胶， 像对，没错， 把大家骑在上面，对吧？ 对对对， 突然间来一个 特别刺激 急转弯，就让你都掉到水中。 没错、 这个就要考验大家的这个定力了， 对 对吧？抓住它， 嗯， 你可能就不会掉到水里了、 这可能性基本没有吧？ 不会掉到水里是吗？ 基本都这个游戏基本都会掉入水里。 这个游戏就是掉水里的游戏， 对对对，不掉就没意思了。 好吧啊、那大家就不要抓着了。我觉得这个光是听一听可能就很多人坐不住了，尤其是现在这种烈日炎炎的时候哈、 嗯 这个烈日当头你被甩到水中，我觉得一定是透心凉的。 对 吧？ 没错。 当然每个人都会被要求穿这个各种各样的一些安全的设备、 嗯、 救生衣这是基本了， 对， 所以说不要担心这水有多深，你会不会沉下去之类的。当然了啊，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些其他的利用这个橡胶胎或者是其他的轮胎进行的一些活动吧。嗯、 没错没错。那有一个叫 fly fish 的一个 飞鱼是吗？ 对，飞鱼、嗯、对，飞鱼的一个游戏特别有意思，就是我们可以背躺在一个非常宽大的气垫上 啊， 然后呢就是抓住两边的把手、啊、然后你可以一次可能会躺3个人左右吧、 嗯、 2个人也可以，然后就前面也有一个小汽艇就是拉着你走、哦、然后在速度非常非常快的时候、嗯、这个气垫就直立在水面上。 哦、 对，然后就是故意让你掉下去，然后它会减缓速度让你平躺在、嗯、啊的水面上、 啊、 对，就这种不断的反复，有一种要速度快的时候有一种要升天了的感觉、哦、对，因为它直立在水面上、哦、特别起，对， 这个我玩过啊，原来它叫这个飞鱼啊、 嗯、 fly fish、 嗯、 对吧、嗯、当时我觉得感觉远看的话像放风筝， 哦，对对对对对对对， 啊、这个后面，对，后面这个气垫就会飘起来的， 是 啊，这也是要掉到水里才有意思是吗？ 是，你没掉到水里吗？ 你看抓的非常紧， 这个握力不是一般的大呀。 我朋友都滑下去了， 都掉了，对对对、 我当时还嘲笑他们呢，估计他们可能会现在想一想， 会笑你哈，不会玩是不是？ 对，当时会觉得啊，这个人好土啊。好吧、啊， 拼死了抓住那个是吧？ 大家都可以尝试一下掉水，因为这个北韩江、嗯、大家听到的是江水啊，或者水流湍急之类的。 嗯， 其实这样的一些场所呢，水流都是比较相对来说比较缓和的， 没错。 嗯、所以呢，就不要太担心。 嗯， 我倒是觉得，因为我做过这个嘛，它有这种升天的感觉，的确是好像坐火箭一样。 嗯、是，没错，没错。还有一些，如果觉得这个太刺激的话，还可以去玩， 嗯、 就是刚才我们说过的那个香蕉船。 嗯， 它的速度稍稍可能会慢一些，但是它同样也会让你掉进水里。 这几个游戏啊，目的也不是目的了，就最大的乐趣啊，就是。泡在水里边， 对，没错。 夏天你不泡在，你去玩水你不泡在水里，那真是不太 死抓着不放， 对呀、啊，说不过去了哈。 嗯，没错。 那我们刚刚说到了一些就是为了掉到水里的一些游戏， 嗯、 有没有就是我就坚持不掉到水里？ 有的。 就像我这样的考验我的这个臂力和握力的。 没错没错没错。是刚才不是说背躺在那个大气垫上吗、 嗯、 那这次是那种就是平躺在那个一个气垫上、 啊、 然后也是可以躺3个人左右、 嗯。 然后这个时候是让你一定要抓住这个手把。 哦、 对，尽量不掉下去，不掉下去才是赢家。 哦、 是有一个这么游戏，前面有个气艇拉着你，然后速度快的时候、嗯、